他的作用可大了。哎，好像他有用处，啊，而针线没用处。哪里晓得我们这是看走了眼？真心虽然好像是无知，你要果然用上它了，它无所不知啊。悟性好像是有知啊，它天天用它就是有所不知啊。我们看佛菩萨无量的智慧，都无所不知，人家用真心啊。我们一问是样样都不知，苦恼无边，咱们是用的妄心。那么可以说，佛与凡夫所不相同的，用真心的就叫佛，用妄心的就叫凡夫。而妄心真心我们都有，妄心真心佛也有，佛用真心不用妄心，他都有，我们也都有，我们用妄心不晓得用真心。你要问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就在此地啊。千经万论就是说明这个道理，正是禅家所谓若人是得心啊，大地无寸土啊。你要是认识真心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那么佛法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种种善巧方便，全都只归在这一处，所以是殊途同归呀，就归在呀明心见性。请看下面经文。明和本因，本因是什么？我呢此度变化，这是通指这八种相。明还日轮，何以故？五日不明，明因数日，是故凡日。这个八种相里面，佛在此地啊，第一种说得详细，其余七种呢就略说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可以以此类推。光明从哪里来的？光明从日轮来，从太阳来。所以明可以还给太阳啊。光明确确实实是如此。我们现在要是天空，天空是黑暗的，诸位想想，太阳拿掉了，月亮在拿掉了，那个星星在拿掉了，你看看天空是什么样子的。天空是黑暗的，天空为什么是黑暗的呢？给诸位说，这叫无明。如果你是我破了无明了，你破了无明啊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这个灯全都拿掉，你看到这个天空、山河大地是一片光明，那是你无明破。你无明要没有破，你见到一定是黑暗。 啊， 所以无明破了就不要太阳来照明了。那么有这一点呢，也可以勘验勘验我们自己是不是破了无明了。真灯破了无明，晚上走黑路啊，不要用灯了。别人看到是黑暗的，你看到是光明的，就跟白天一样。这个光明从哪里来的呢？这诸位说，本性是光明。本性所变现的万法也是光明的。经文里面给我们说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把我们本有的光明啊失掉了，这叫无明啊。大黑天就是无明之相，一切万法都是从无明变现出来，无明不觉生三系，无明还在三系相之初，先有无明，而后才有三系相。可是破无明，在我们历代修行人当中真有，不是没有。真正明心见性的人，他的境界我们不晓得，有一些事迹我们能看到一点，但是能把这个道理证实，我们在不久以前印送的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，我想诸位都看过，脸谱当中就有一次记载，老和尚黄昏的时候回到山上茅棚去，在半路上啊，遇到一个同参道友，人家打了个灯笼，碰到老和尚，老和尚，天这么黑了啊，你没有灯怎么走路啊？他没有问的时候，老和尚不知道，老和尚看到这个山上是明亮的，是光明的，没有觉得这个天黑下来，没有啊。他这一问呢，这个心里一动念呢，天突然黑下来，看不见。如果他一路走回去都没有碰到这个人，比如说他是下午四五点钟走的路，他永远就保持这四五点钟，为什么呢？没有起心动念了。那么像这样的境界不止老和尚一个人，很多很多有这个境界。由此可知，佛给我们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但是无明不是真的，无明是可以打破，无明是有生灭的。所以讲到我们真如本性，妙经明心呢，明就是光明啊，这是楞严里头用的这个词啊。无明用什么破呢？ 给主是用地。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但是楞严经讲尽即光通达了，尽到了极处，心就放光了，一切通达而无有障碍。所以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。那么这样说，那个净啊，他是不是每一天要去盘腿面壁了叫净呢？盘腿面壁是好净，净即光通达了。这锤子放下来之后，又起了无明了。确实是如此。楞严上讲的这个大定，不是盘腿面壁之定，楞严讲的是性定，就是本性本具之定，本性本来就是定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所谓莫且常在定啊，无有不定时啊，这是常定，这是本定。楞严讲的是这个定，这个定的相是什么呢？经上说的非常详细，金刚经里面讲的简单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就是楞严大定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，这是楞严大定。六根皆出六尘境界，如如不动啊，这就是修定啊。接触六尘境界如如不动，这就是说是用的见性，只有用阿赖耶见分见一见色闻声是如如不动，是不着相不取相，第六意识就不行了。第十分别，第七十执着，这就是取相着相了，心就动了。唯识在三性里面讲，阿赖也是无极性，他不分别不执着，对一切诸相了了分明，他不取。所以真正会用功的人，正是六根门口放光动地啊，用六根根性，六根根性全是阿赖耶的见分，用阿赖耶连与阿赖耶相应的无边形都不用，这个是本事啊。无边形的心所足以出受想识，做有做的四分，由这个作心所的见分相分，所以除有除意的，有除的这个除心所的见分相分，受有受的受心所的见分与相分，一看都不用。 节就是用阿赖耶见的，这就是教光大师在这个《楞严经》所教给我们摄食用根。虽然不是用的真心，确实用的是第二眼。就是待望之证啊，这个境界给各位说，就是禅家所讲百尺竿头，待望之证，百尺竿头。再进一步呢，就成真了，就明心见性了啊。那就是说，把这一份望再脱掉，就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了。这个道理可以说我们看得相当的清楚，看清楚了当然就会用。你在用的时候，用当然要用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够突破，才能见性。虽然没能见性，你已经能够学习用根了，你现前的生活就得大自在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里头不生烦恼，一切法里头没有执着，心静一如啊。虽然没有证得究竟的解脱，你已经得到了相似的解脱境界。为什么相似的呢？就带一份望。我们为什么一天到晚时烦恼不堪呢？就是意识与无识一心所起作用啊，所以才生无边的烦恼啊。若能摄食用根，你见色闻声，皆生无量智慧，不生烦恼，生的是智慧，成就的是定力，这就叫修定。所以说，用六根根性就是修定，这叫修楞严大定。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功德利益无比的殊胜。世间法理不但世间法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不能比呀、啊。这在佛法里面叫圆修圆证啊，顿修顿证。刚才说过，万不可以把第二月当作第一月啊，那就变成很大的一个障碍啊。这就是这次干头了，到了顶了，不能认为这是究竟。还要求什么？向上一着啊，这次感头更进一步啊，这才能够突破无明啊，才能够真正见性，随明心见性。那是这次感头更进一步，学识用根是这次感头。不吃赶头的事啊，所以佛这一段的这个用意，就是叫我们能够辨别哪是真哪是妄。妄要学，真要用啊。 楞严是圆证大法，前面讲这些理论，讲这些方法，到后面二十五圆通章里面，就是讲就是举实证，举这些菩萨他们是怎么证得的。这二十五位菩萨都是修的楞严大定，都是修的学实用根。所以每一位成就都是第一，没有看到第二。为什么是第一呢？只要明心见性，他这个办法就是第一。唯有第一法才能明心见性。而在二十五圆通里面，文殊菩萨仅仅特别推崇耳根圆通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，六根上来说，耳根最利。当然，讲耳根最利是讲大多数的人，也有少数例外的。有少数啊，是眼根利。看东西看得清楚，听东西听不清楚，那是少数。绝大多数是耳根利。你叫他看经，看了多少遍他不懂。哎，你叫他听经，听一两遍他明了。这就证明是耳根最利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呢，就是从耳根呢闻性，闻声深信而证得了圆通，就是证得了明心见性。换一句话说，观音菩萨的根性与我们娑婆世界的根性相同，那么我们娑婆世界采取观音菩萨的方法很容易成就。道理是在此地啊。因此楞严经全经的精华也正是在观音耳根这一章全经精华之后的。那个二十五圆通就像华严经里面五十三参是一鼻孔出气啊，一个味道啊，这是经典的好处啊。华严经分量大，楞严分量少，楞严讲理论讲方法又有实际的例子，那么华严也不如是。可是华严毕竟人家分量大，说得详细，说得周详啊。楞严文字少，没有方法像华严说的那么详细，一个细说一个略说，这两部经合起来看，这个意思非常的圆满。那么我们道场这几部经啊，都在这里合起来看，合起来看好处很多。古大德解经，以经注经，以经解经。我们现在这几部经合起来在此地讲，确确实实能够收到啊融会贯通的效果。这一段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，下面这几句呢就不必细说了。暗环黑月，黑月是暗之体现， 是暗之来有，它暗可以还原，通还互有，人还强语，语言还分别，这个语言就是见言，万虚还空，余波还尘，清明还寂，自住世间一切所有，不出思类。这一句话是总结一切万象。前面是举出这八个例子来说啊，一切万象啊，都是这样体现，故有所还。那么在这段文里，我们很清楚地能够看出来，佛举出眼根所对的八种境界相，这些境界全是缘生法，既然从缘来，还从缘灭，有去有来，就不是真正的境界。所以前面比喻作客啊，比喻作尘，那么这都是说的所见的境界。所见的境界如是，所闻的境界，所嗅的境界，所尝的境界，所触的境界，乃至于所知的境界，一根所知的境界，无不如是啊。全是分别法，下面经文说，如见八种见经明心，当于谁还？八种是指前面的相，境界相，这还是孝正阿难说的，你见八种境界相的那个见经明心，这就是讲的见性。当于还谁呢？当着谁呢？何以故？若还于明，则不明时无复见暗。我们能见的这个现心，就在这八个境界里面，我们还给谁？如果说我这个现心啊还给明了，明要是灭了，现心也就没有了。没有现心，这个暗现前谁见到他呢？哪一个简单？明暗等种种差别，见无差别。这就是说明境界有生灭，各有所还。我们能见的见性还个谁？没有地方还。由此可知，境界相有种种差别，能见的见性没有差别。不可还者，自然非如；不如还者，非如而谁？凡是能还的，当然不是自己。不如还的，没有地方可还的，那不是自己是谁呢？那么这个意思非常明显。我们妄心一还， 不是自己。见性无还，见性才是自己。我们这个身体色身，诸位都晓得，它这个细胞新陈代谢，故有所还呢，这个色身不是自己，妄心不是自己，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，所想的也各有所还。正像前面举的例子一样，但妄心不是自己，在我们这个身心里面去找，找到什么？哦，找到六根的根性是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它不生不灭，它不随境界来，而有所差别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六根根性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是不生不灭的，是不垢不净的。这不是自己，谁是自己呢？参加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就是指的六根根性啊，所谓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。所谓永脱根尘，灵光足耀啊，就是指的六根根性啊，脱根脱尘。根是讲我们的根身，这是色法。尘是指外面的一切境界，六尘境界。它是独立的，根与尘都是境界相，通是生灭法，运生之法。这是我们的工具，不是自己，是工具。诸位要记住，自己是讲真心，不生不灭的真心是自己。那么活在此地是业余道破，说这个八种比喻，后面呢，样样都获得法上说。换句话说，他这个大讲堂也是表法的，表法的一区，我们留在下一次再讲。今天时间到了。这一段的意思还没能细说，在下一次讲经的时候我再把它补出来。这个经文呢越来越要紧，也越来越有趣味，希望诸位同学细心的领会。这个经的意趣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有很大的帮助。